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最新的消息傳媒就是這個中歐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以大多數表決之下呢就否決，即是不需要再玩了。好了，這個投資協定呢是這個Trump做總統的時代，川普時代呢中國見到呢被這個美國加關稅，於是呢就轉向這個歐洲呢提出優厚的條件，咁呢就成立一個叫投資的決定，裏面呢大家講開放銀行金融呢啲咁嘅，但係呢這個唔係呢20年前歐洲英國呢啲呢經過十幾二十年的交手呢，他們終於發現中國和西方呢，中國呢就雖然有一個所謂的13億的最大市場，但是他那個叫國家中央集權資本制呢，只要一日不改變呢，他一日都可以打茅波的，因為呢他樣樣東西後面呢都是有一隻中央集權的無形之手，那隻手呢是可以调动国家任何资源呢是同你玩的。即是话呢好似踢足球。足球呢讲到明呢是11个就对11个。但是呢对方呢是如果呢是有110个。讲呢就话俾你听呢是有11个。但是打下打下佢可以呢个11个呢是随时呢移灯换灯呢是可以换人同埋加人嘅。咁你打到呢上半场都未夠呢就鬼影彤彤就发现呢见到有22个。跟住呢佢就猛咁射波。然后呢发现呢有33个又猛咁射波。咁你再喝停咁佢就话喂我哋呢22个或者33个呢嗰啲體重啊，雖然人數人頭啊多過你，但係因為我哋啲亞洲裔啦，身形細粒啦，又瘦削啦，嗱我哋嗱冇錯，係打打下變咗22个出嚟，但係22个人咧加埋啊，嗰個體重啊係唔夠你德國啊、英國啊個個鬼佬咧6尺几嘅神高神大啊，係咁重喎，嗱體重加埋咧22个咧。是冇你啊 ,11 个加埋加埋埋秤呢仲少咁三磅喎。仲有啊你哋11个平均高度呢係6尺1寸喎。因为我哋呢啲唐人細粒喎。係咪个个呢即係恩挑鬼命呢得5尺2、3喎。咁所以呢其实加埋埋呢我哋22个呢猜勻晒嗰啲血肉同埋水血液里面再加埋大小便的重量呢是一定轻过你的11个 洋人白种大汉加埋。喂大佬你不早讲签协议的时候你不讲。 这些都算啦我觉得这些呢虽然是歪理诡辩呢但都叫做似是而非嘛。我最怕是哪些呢打个譬如即例如呢有对孖生兄弟咁啊出阿哥出完之后呢落场打到咁上下呢就转头呢就换咗个細佬出嚟一样样嘅孖生兄弟。咁佢话俾你知喂唔係喎头先嗰个即係对家个队长话你换咗人冇啊唔係啊呢个唔系冇换到啊都系同一个人啦。啊呢啲或者系女子足球赛咁啊大家讲明女子嘛跟住佢嗰啲呢全部呢即係男人变咗性啊或者是跨性别咁样呢就个蒙古摔跤 而家就係咁 蒙古摔跤高手咁样落场呢就同你打其实全部呢男而身不过女而心咁啊呢啲呢 左交就学咗 左交学咗呢啲嘢咁啊最惨系个游戏規則嘛咁变咗呢你冇得同佢玩嘅同埋今次呢都几大件事因为磋商咗7年㗎啦咁而歐盟嗰邊呢當初係睇中咗呢北京口講就話呢開放嗰個市場即係俾歐盟好多嘅頭先你提及啦金融或者係服務進入去。咁所以呢就歐盟嗰邊梗係覺得有利可圖啦。咁同時間呢 就因為制裁嘅問題啦，咁啊關乎人權啊或者新疆嗰、那個強迫勞動嗰個問題咧，咁啊中方亦都驅逐咗一啲歐盟嘅官員，咁啊造成佢哋雙方關係咧破裂，咁啊而再加上最我相信係最後一根稻草咧，就係、是、其實我都幾中意而家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嘅，因為個樣咧起碼咧就即係。事事正正也都有型中老， 臨時啲 係啦，咁啊，但係佢都幾勤力、幾積極喎，拉攏呢個歐盟化，即係因為當初 Donald Trump 咧就講到咧，又話唔俾北約嗰啲錢啊，又話退出啊，咁講到好即係好難聽。咁啊，而家佢就修復翻呢啲同歐盟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似乎咧就風向全部調轉曬啦。咁啊，依、這個凍結曬今次嘅中歐嘅咩合作， 即係布林肯同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利文咧喺幕後啊搞鬼， 外國勢力帝國美帝 以前咧一個呢、這個這個蓬佩奧，一個咧阿川普咧，兩個咧咁嘅形象同埋作風咧，歐洲係覺得反感，即係。唔臭米氣，覺得咧佢個樣啊係太過欺凌得滯。但係好似而家唔係，換咗兩個弱不禁風加咧，呢、這個白髮蒼蒼嘅咧，嗱，即係有時形象係有用啊， 梗係有用啦。 你望落布林肯咧個樣咧就斯斯文文啊，同埋講嘢咧就事事正正，甚至咧有時仲要示弱。 喂，身段低啊！我覺得佢 係啦， 就冇啊當初蓬佩奧協住阿 Trump 咧嗰啲霸氣 啊，走嚟咧隨時咧三句唔埋就拍台起身走人，再講多搏多兩句咧兜錘打落嚟嗰只，咁佢呢對咧就叫斯文人。咁歐洲咧自認為自希臘古羅馬以來咧，佢哋係西方文明中心，就食軟咧就唔食硬，係嘛？咁所以其實拜登咧未上位嘅時候咧就已經話唔好簽住，但係咧歐洲就唔理就簽咗。好啦，咁簽咗之後咧，你睇睇呢四個月嘅劇本，美國咧即刻主導呢個叫做新疆棉花嗰、那個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嘅人權問題，這個、呢個咧係美國施壓嘅。咁咧佢一下咧就大合唱咧就指揮咧即刻變咗呢個調。咁因为咧，你欧洲咧向来你就系讲文化、讲文明，佢就用呢个叫维吾尔族啊个人权咧就切入。咁加埋咧，欧洲咧系对于呢个穆斯林啊系被种族灭绝嘅问题咧系有历史嘅敏感。所以咧，你睇拜登咧就呢啲唔系偶然嘅，就宣布咧承认喺18年前。土耳其对阿美尼亚少数族裔的屠杀是种族灭绝。嗱，呢件事其实咧过咗成100年，又唔系话周年纪念，有乜嘢阿美尼亚喺美国嘅流亡团体咧就走日日走去国会敲门？点解俾拜登政府拗出嚟咧？系咪？呢、這个种就系将种族灭绝啊呢个概念咧就消庆个做，你知嘛？好嘛？好啦，加埋。嗱，呢套新戏就嚟就上啦，叫袭击安全区，就系1995年巴尔干半岛。OK， 呢个当时系你民主党政府克林顿伙同英国嘅自由派工党首相 贝利亚 一齐咧喺巴尔干半岛咧系轰炸。以天主教为首白人激进的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军事政权就控告他们呢是种族灭绝呢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这个1995年呢至到1996-97年的时候呢是发生的。现在呢这套电影就来上了就是呢塞尔维亚将呢啲咁嘅旧嘅记忆起翻齐，最近都有单新闻咧，讲呢个突然间放呢个米洛舍维奇啊，被判终身监禁喺个监仓嘅样啦，就啲头发白晒同埋长个胡须啦。嗱呢啲咧，你睇下嗰啲新闻里边嘅嗰种操作， 依种咧， 就系咧潜移默化， 设定议题啊， 令你欧洲嘅中产阶级咧喺个脑海里边咧。 是重新挖出这个 genocide， 叫种族灭绝。种族灭绝。 穆斯林。 种族灭绝。这个第一个关键词。第二 ,Muslim。 穆斯林。 穆斯林。 嗯。 穆斯林。OK。好啦，第三就是新疆。新疆。新疆。 嗯。 现在你这些这样的在个英语霸权的世界里面，你一打出新疆是一个 Google， 一出呢链接呢就一定是 genocide。 嗯， 跟住就是 blood cotton， 血面。 嗯， 跟住就是这个呢维吾尔。哇，这些呢起码十几二十个 page 呢，你不见到啊一打出来先将然后链接那个叫左中国。 因为对于西方社会或者政治来讲呢这个种族灭绝呢是一个好敏感亦都好冇即係冇灰色地帶而已。 冇呀冇得傾。 最近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冲突，默克尔即係德国总理都行出嚟，佢要撑以色列，因为当然。 佢撑返佢讲错呀，唔係撑巴勒斯坦。 唔係呀。佢唔係左交嚟㗎原来。 佢当然唔係左交啦。 佢撑以色列啦，佢话德国。 佢个政党唔係左交，但佢十年八载里面俾欧洲左交意识形态左右而影响。你继续讲。 但係去到而家关键时候呢，佢係话呢佢係会企喺以色列嗰边自卫赞成。同埋呢对于零容忍那个反犹主义。这些议题呢什么反犹啊， 再炒起 种族灭绝。 这个呢默克莱夫人呢我们向来都反对他的一些呢外交政策。今次呢默克莱夫人和我们光明顶立场完全一致。所以呢要支持他。因为呢我们这几天历数自古以来的证据再加上1948年前后。 嗯， 呢啲摆出嚟冇得讲，系咪？ 咁啊，冇办法嘅。 好啦，因为而家咧，英国同埋欧洲咧，你睇下嗱，鬼使神差咧，就兴起一股排油热潮 啊！ 嗱， 嗯， 中国人可以松一啖气啊，因为而家呢个以色列同呢个巴勒斯坦，因为咧大量嘅穆斯林啊，而家你俾默克莱夫人咧，2015年咧接收咗110万人入去。仲有咧，北欧一啲咧重灾区嘅国家，例如瑞典咧，呢啲易请难送。呢啲人咧入到去，一旦失业，本来你需要佢劳作劳工人口，但系呢两年咧，由于呢个病毒嘅问题，好多工厂冇公开。而家呢班人百无聊赖，一睇睇到咧西方左翼嘅主流媒体咧，例如《纽约时报》咧就狂踩以色列，于是又勾起条筋咧，就即刻喺呢啲城市嘅街头咧就反右 就示威嘛，开始 示威啊！嗱，琴日英国曼彻斯特一班呢啲咁嘅来自中东啊嘅巴勒斯嘅阿拉伯裔，就揸住几架车，然后咧就覆盖晒咧系巴勒斯坦国旗，然后咧沿街咧横冲直撞，用粗口大闹咧话要杀晒犹太人。 嗯， 系嘛？嗱，呢啲嘅画面一出咧。当堂是对整个欧洲和英国有一种很大的震慑力。 喂，他们害怕的，因为默克莱夫人都是因为德国有个原罪对于屠游，所以他为什么第一时间扑出来要力撑以色列呢？因为如果这个反犹一烧起呢，就跟着又烧回去德国的。 因为你现在欧洲是德国是最强的嘛，在后面主导的嘛，是吧？ 嗯， 喂，如果欧洲遍地都是屠游呢，就会勾起啊， 冇错啦。 下一代嘅人咧就谂起希特拉噶嘛， 系啊，就抄翻历史就追翻你条数。 揿呢个叫 Holocaust， 跟住 Nazism Germany 又出晒嚟，你都好好睇啊！呢啲画面 系咯， 啱唔啱啊？ 嗯， 所以呢个里边我都话有一个深层政府啊嘛， 嗯， 吓换两个演员咧就系、是、以柔制刚啊嘛，后边你睇下嗰个文宣同埋呢个军事，再加埋贸易嘅交替操作， 嗯， 啊。咁而家咪即刻打谢你呢个中欧投资协定先咯，广告翻嚟再讲。再加埋咧，成个全球嗰个气候，你睇最近咧呢、這个中国对澳洲咧系恶言相向，就话咧如果台海一旦有事，澳洲帮拖美日咧，就绝对咧系会啊发导弹咧。去攻击澳洲本土。嗱，呢种说话呢可以讲澳洲立国以来全世界冇人听过。就算是日本东条英机时代山本五十六主政呢个日本海军 都冇话咁明刀明枪嘅串到咧，就话咧系要咧呢个视呢个澳洲为美国嘅盟友咧，发表强硬声明咧，系话咧要你化为焦土。 嗯， 因为澳洲咧喺成个西方文明世界嘅人嘅平民嘅意识里边咧，系南太平洋嘅落土嚟。 嗯， 不但民主自由，而且与世无争， 环保又好出色啦。 环保咧系出色，同埋咧对于嗰个农产品啊，嗰个咧天然栽种嗰、那个。心得咧係領先於全球，尤其係咧當呢個北半球啊好多工業先進國家同埋咧呢啲第三世界一片烏煙瘴氣嘅時候咧，好多人去過澳洲同埋紐西蘭都見到咧係一片啊非常之懷舊嘅藍天。 嗯， 澳洲紐西蘭咧係一對啊西方集團裏邊嘅君子國， 何止？因為嗱，你數翻兩次大戰啦，特別係第一次大戰咧。其实发生的地方远在欧洲，但两个国家都派兵呢去助战，那时亦都是很英勇，二战不用讲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呢 是正面角色， 他们在南半球其实本来可以独处独善其身，但是他们都为了自由民主呢去派兵，亦都牺牲了很多人。 所以以这个电影形象来说呢，一个澳洲呢是由粤语片的张活友做了100年呢都是好好先生。 嗯， 一个纽西兰呢现在女人做总理呢就是白燕来。 嗯， 虽然呢白燕呢在 off camera, 幕后呢就粗口烂舌听讲你我叔话是吧，但是你不要理啊，个形象那里 present 出来呢是楚楚可怜，还有呢是一个呢慈母。 嗯， 亦都系好心抱，系咪？ 嗯， 就成日俾阿黄万妮咧糟质，啊你扯，你同我扯，家婆，你叫我扯，我唯有扯好啦，我唯有扯喺啦， 因为 你同我即刻扯，你个咁嘅扫把声，我留你喺度啊，陀衰家，你唔好咁，你可以咁样闹我，但系我求你，阿奶奶。你唔好委屈个女仔女，佢哋毕竟都系你个孙嚟。哇！睇到你下边嗰啲婆头啊、马姐啊、Finifer 嚟，话一个张活友，一个叫白燕，而家突然间有人砰咧踢开道门，吓揸住啲机关枪，话要即刻枪决张活友，同埋即时强奸阿白燕。咁你话成间戏院啲嗰啲观众嘅情绪会到咩？ 因为分别喺边度咧？澳洲同纽西兰呢唔系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佢哋唔系列强啊，佢哋亦都唔系帝国主义，亦都冇殖民啊， 冇 你入唔到佢噶， 入唔到位啊， 系咪啊？你入唔到位噶呢啲，仲有你讲话咩要射导弹去澳洲，你触及咗澳洲人一个咧二次大战里边咧一个伤痕，就系当时日军轰炸达尔文港， 系啊。同埋咧，《時代周刊》咧係有嗰幅歷史嘅圖片咧，係日軍咧俘虜一個澳洲嘅空軍，叫佢跪喺度，綁住對眼咧斬頭啊！ 嗯， 喂，嗰幅相咧係對澳洲震撼係咪好大嘅？ 嗯， 而家啊攞獎嘅呢個太平洋戰爭時期啊， 係啊， 一個亞洲人啊，生得咧三寸釘咁樣咧，你企喺一個白人嘅戰俘虜斬頭，嗱佢有歷史記憶同創傷。新聞翻嚟再講。现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相处出现重大的价值观的落差和结构上面的冲突，这个原因是什 么 呢？这个呢你拉歪3000年呢，是中国现在初次呢是重拾回所谓唐宋的时候天朝大国，甚至是秦始皇普天之下莫非吾土啊，那种这样的全世界以我为中心的心态、 okay? 但是又遇着一个呢第二期的全球化，这个第二期的全球化呢是因为克林顿和贝利亚之后、是帮中国呢是入了世贸，入了世贸呢，然后这班新进的战后出世的自由主义的西方领袖呢，是对中国有一种呢是推己及人的幻想，他们觉得我帮你这个呢富裕啊，协助你有一个中产阶级， 当你一个中产阶级形成之后，跟住点样叫推己及人？佢睇翻自己欧洲、英国同美国十九世纪，我哋自己个中产阶级喺形成之后咧，呢个中产阶级必然啊，佢会产生对民主自由啊嘅期望。嗱，呢个咧肥棒都讲过嘅。嗱，佢但系咧呢度咧，佢犯一个好大嘅错误。呢个好大嘅错误咧，就系将中国人呢个黄种嘅人口啊，13亿人咧，系等同于19世纪以来嘅白人人口。他以为白人做得到，同埋白人经历，而且白人终于是达成的民主自由呢，个彼岸呢，你哋中国人呢，蒙古利亚种呢，都一样会做到。 唔 系，呢个认知就大镬啦。 呢个认知背后我都讲过啦，系有一个西方嘅， 系一个神话嚟嘅， 基督教文明呢， 系啦， 去令到佢哋有呢个想法。因为呢个系以往呢基督教嘅传教嘅一个模式嚟嘅。嗱，好多譬如去到呢第三世界，非洲好、亚洲好、东南亚好呢，开头几多传教士送命啊，俾毒箭射啊，猎头族啊，系咪啊，南美都系啦。但系呢种系基督教佢哋嗰种殉道嘅精神，同埋咧佢哋认为咧，即系佢哋能够将福音带去呢、这个吓、地极。咁呢样嘢其实我虽然佢哋未必系真系咁谂，但系我觉得你话头先提及克林顿或者西方呢个自由思想咧，系希望用呢种方法将西方嘅价值观。未必是政治制度的，或者是一种人民精神。 总之是什么真善美啊、爱啊、平等啊。 他不介意好像以前教堂的神父派牛奶、派米、 用 派奶粉。 因为他知道你口腔。 没错，因为中国人就是最紧要，你没有这些东西我不会来听到的嘛，但他不介意。 他派奶粉等到满足你的口腔和肠胃，起码呢是消除你对所谓红毛鬼的恐惧和仇恨。 因为当初真是香港、早年五六十年代木屋区都是这样传教的、都是派奶粉派米的。不紧要的，但真的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接触基督教。 当你十个里面有两三个透过免费奶粉而这个接触基督教，他已经赢了。他知道没可能十个里面有十个。 没错。但这样就是等于你说什么 WTO 啊，什么开放市场、啊。 他真的苦口婆心。 什么知识产权啊，他这些不是等于福音咯，他们认为。他希望不紧要开放的市场。咪俾你哋赚钱。 嗱，佢个认知错误系乜嘢呢？喂，你西方之所以十九世纪喺工业革命之后形成中产阶级，佢有个原因嘅。呢、这个原因呢，就系首先呢，佢要经历过16世纪嘅文艺复兴先。嗱，咩叫文艺复兴呢？因为你西方嘅文明呢，唔系16世纪开始嘅，系恢复嘅。恢复咩呢？系恢复到再1000年前嘅嗰个古罗马同希腊嘅西方文明嘅根源。即系话咧，以色列佢嗰个叫 Zionism， 佢唔系以色列建国主义，佢叫复国主义。 复国主义。 所以咧，点解巴勒斯坦自古以来系以色列嘅领土？你听佢嗰个叫复国就知啦，佢系复啊，以前就有噶，仲唔系自古以来？喂，犹太人去以色列，唔好搞错啊！1948年唔系建国啊，系复国，复咩国啊？旧约圣经应许之地大卫王嗰个国咯， 系啊， 系咪？所以呢个咧西方文艺复兴就系咧，其实系复啊，已经复咗一次啦。复完一次咧，然后佢稳步咧，包括英国啊、美国啊、欧洲咧，当然经历过好多嘅挫败啊、复辟啊呢啲咧，但系都系稳步咧，系向呢个科学文明同埋咧呢个宽容嘅方向嚟迈进。尤其系呢一个马丁路德倡议的宗教改革，同埋亨利八世脱离呢个梵蒂冈自立圣公会，咁咧就结束咗咧欧洲嗰个宗教裁判所嗰个咧神权嘅独裁， 亦都间接亦都令到天主教改革嘅，即系我哋前两日讲嘅耶稣会咧，都系因为宗教改革之下，马丁路德令到成个欧洲风起云涌，好多国家嘅君主系信奉新教，所以跟住天主教都要面对呢个挑战咧，要成立咗耶稣会。 佢要更新耶稣会，本来被视为异端噶，系嘛？因为咧，佢接触到圣经以外，系最早研讨科学噶，系咪呢个咧？系被视为同嗰啲将宗教裁判所 教皇 嗰啲衝突不能容嘅呢啲咧，布魯諾啊、哥白尼啊，呢啲係異端邪說啊所接觸啊。咁但係後來人哋宗教改革，再加埋啊呢個咧牛頓航海學同埋呢一個萬有引力嘅發現，跟住就有呢一個咧科學嘅名啊。后来先至咧系出现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咧啱啱发生嘅时候咧，呢个咧成个欧洲同埋英国咧都系处于一个经过文艺复兴之后咧隐隐约约对人啊本身嘅肯定，所以叫 humanity 本身嘅肯定。而呢几个 chapter 咧喺中国邓小平政改之前咧。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 反而是有反右啦。 反右啦。试过。 文革啦。 试过就是五四运动。这班呢胡适啊、傅斯年、罗家伦呢很短暂地将西方头先我讲这些人民思想带过来。但是呢中国国民不好。 那时内战。 那时确实呢是衔接到呢庚子赔款呢美国啊那些退还赔款呢在办燕京啊、圣约翰啊、同济啊、交通啊这些呢是大力推动呢中国是一个进入民国之后希望你的民族资本家的工业呢是办起了。然后呢那时是百废待兴是希望呢那时是相对北洋呢是有思想自由。那时呢就无论是科技、工艺和文史节呢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思想是进入中国。但是很可惜跟住咧就发生日本侵华嘅战争，同埋苏联咧系支持共产党咧，就输入另一只系更加极端嘅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咁中国根本冇时间，相对于咧欧洲同埋英国咧喺八国大革命1789之后，直到普法战争，可以讲系享受咗90年啊。嘅相對嘅戰嘅穩定時期，當然中間有拿破崙啦，但拿破崙發動嗰個戰爭咧，就唔係話咧係要將成個歐洲復辟翻去文藝復興之前嘅黑暗時代。拿破崙係一個咧好畸形嘅君主嚟嘅，佢係將法國大革命嘅自由平等嘅思想咧，係用帝王軍事征服嘅方式咧，係帶俾。呢、这个欧洲加强喺欧洲加强，同埋咧仲喺北非嗰处咧系传播。咁所以咧，呢、这个工业革命导致到中产阶级同埋技术专家出现咧，好自然咧就会产生中产阶级自己对民主人权嘅要求。 但系呢个章节喺中国系 呢个背景章节系冇嘅， 冇咗， 冇嘅，冇咧。咁你克林顿同贝利亚，包括彭定康咧。就将下集佢哋见到嘅成果咧，喺逻辑上，因为佢哋唔敢讲种族主义，喺嗰阵时咧，你啱啱就要少少种族主义嘅人。 但系我唔明， 话你哋做到嗰度做唔到。 佢哋有历史学家，佢哋记得基督教嚟过中国之后发生过一场太平天国，你就明啦。 佢 当初西方嘅传教士都以为洪秀全系。同即系信奉基督教，同埋佢真系会。 嗰阵时咧，咪耶鲁大学呢一个中国汉学家叫史景迁啦，咪佢写过就呢个太平天国咧，讲过洪秀全嘅。另外仲有一个汉学嘅史学家叫 Plath 咧，都写咗个太平天国之秋。 系嗰本好睇。 但系呢啲历史学家虽然咧，佢哋钻研太平天国运动用功甚深，但系佢哋留喺佢个历史学界里边。未能够将佢哋嘅学识咧，系转化为一个咧应用于国际关系同中美关系嘅经验之谈。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即系等于你 即系话唔通啊！ 你基督教去咗洪秀全手上，就变咗一个帝王攞嚟去蛊惑人民嘅工具。 咁啊，点解会咁咧？你要问点解啊嘛？系嘛？呢个我就成日讲嘅基因啊嘛，佢里边嘅基因咧。是虚不受补，或者佢唔接受呢套嘢嘛。尤其如果係农民出身呢，呢你同佢又打住一个圣经，即係等于后来毛泽东打住一个马列。呢两样啊，呢两样其实都係打住那个旗号咋嘛。咁呢个时候呢，就係、是、西方嘅智囊、智库同埋汉学家呢用功啊 是未能够深层次、 嗯、 未能够将它和现状相结合，而到计一计那个成本和风险是否值得。那么一味很乐观的，你不可以说不得，因为如果你提出说你们西方得他们不得， 种族主义， 你即刻就种族主义、 嗯， 因为种族主义就不能够由人类学和文化比较学那处去继续做资料搜集，于是呢就一片乐观了。这个就是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片乐观，现在他们知道这片乐观是错了，是不是、 嗯、 好了，你广告回来。在这方面呢，美国呢论历史的修养始终不够英国深。英国呢其实在几年前呢有一些即是国家级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得出苗头不对，例如这个非常之出名被指为右翼和帝国的辩护者叫 Niall Ferguson。 费格森。 另外一位呢， 出很多书。好睇喎，啲书。 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兼保守党的一个呢杂志叫做 The Spectator, 观察家周刊，这个邓永昌呢都在那里写过稿。个总编辑呢叫 Dominic Green, 这个应该是天主教徒。这个呢亦都是历史学家，他在每日电讯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是非常之简洁，就用三个 out 来到形容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误判。他说 China had outsmarted, outworked, and outsold America。他说中国呢就已经呢是愚弄 outsmart, 即是他精过你 outworked, 即是呢他勤力过你，同埋呢他操作呢醒过你，同埋呢 outsold, 即是出卖咗你即是而家将你美国一个踢开。呢、这个三个 out 呢嘅判断呢非常之简洁。呢、这个格林呢就话问题呢首先出在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出身，美国政治呢是患了某种叫 political obesity, 这个叫痴肥症，加上庞大的外债、啊、最主要呢就是指这个由保守主义眼光来讲，这个 obesity 呢即是里面呢正事呢就不讲，日日在讲什么 transgender, sexism, 好不好俾啲细路仔自细去揀性别啊，这些咁嘅废话。咁呢卒之呢就产生这个阿 Trump 这四年的反动，是吧？咁呢但是这二十年呢你就跟中国呢那个交往呢亦都有你美国不道德的地方，就是将那些废置的电脑板啊，那些手机换得那么频啊，电子废物啊，塑胶全部运去中国。你在那里开的工厂生产线呢加速中国自然污染。咁、啊、中国呢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可以将数以亿计的人到血汗工厂，没有人权，他们亦没有这样的要求，咬紧裤头呢就为仔女呢是死做死挨，结果呢他可以牺牲一代的血汗劳动劳工和环境，然后呢就赚外汇和抄袭或者剽窃西方的技术。到现在你不要说是习近平呢一个人为什么推翻这个邓小平刀光养晦，表面好像呢他是背叛邓小平，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是邓小平江泽民和习近平呢三代领袖呢自己有个默契，就是他觉得现在到时候反噬和报复、就是、一下呢你现在整个美国打懵了。 所以呢成日呢有网络上面成日挂美国是金融的割韭菜嘛。咁其实有时候呢调转返嚟睇呢，你可以理解而家中国就係收割美国嘅韭菜。以往呢就 割啦。嗱呢个呢要分清楚美国嘅定义系乜嘢呢，佢几个美国白宫。里面四年一次那个叫做。 那个政权的美国。 那个政权的美国。但是华尔街又有一个美国。 嗯。 现在直谷又有一个美国。 嗯。 这个后面石油军火商传统这个共和党的是一个正在退出舞台的美国。那现在呢出现一个叫新能源经济的美国。 嗯。 Tesla 就是。 是。 这个 Tesla 突然间冒了出来。哇几犀利啊！呢半年，而家咧喺前线啊，上海同中共肉搏紧，系嘛？突然间个 Tesla 话咩啊？可以用比特币 Bitcoin 嚟买车，嗱，你个中共一定喐你。喂，大佬，香港而家你知唔知啊？就系 Bitcoin 货币嘅交易基地之一， 設想如果有大陸的那些土豪或者那些官二代，他有辦法將錢匯入來，他拿著現金去買 Bitcoin， 然後在香港用 Bitcoin 電子交付就買架這個 Tesla 車送給他在上海的二奶來到賀他生日。咁你話共產黨點忍？ 咪已經公布咗啦，公布咗係不合法啦嘛，所以最近 Bitcoin 同埋跌三成啦嘛。 咪所以你話呢度呢，你話三個歐呢，你就唔好信晒佢。三個歐呢，可能只拜登加 Trump 同埋加克林頓奧巴馬呢幾個總統啫。咁你話論到呢、這個馬斯克啊、Elon Musk 啊同埋呢啲華爾街呢，咁其實佢舐到肚滿腸肥嘅喎。同埋以你全國美國人啊，享受嗰個低通脹啊，係嘛？所謂個個食到肥曬，呢十幾廿年美國人嗰個平均體重真係不堪捉到，隻隻都豬咁樣。喂，呢、這個你睇去睇睇 Walmart 就知啊，中國貨平啊，所以佢哋狂食啊，你知唔知啊？所以到底邊個割邊個咧？其實互割啊。咁呢互割嘅话，你就要呢听中美两方面嘅宣传嘅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独立清醒嘅判断。 咁今晚其实呢就係一个好长亦都好大嘅话题。 好大嘅话题讲咗少少咋。 係呀，真係开始嘅只係。 係咪所以而家大镬呀，係一个新世代嘅开始呀。所以香港呢就跌咗落去呢啲齿轮中间呢係一定硬衰嘅。因为香港没有第一流的政治人才和精英，你始终是一个稳食港，你的基因决定就是炒和短视，结果现在 因为以往香港是左右逢迎的嘛， 惨痛代价，现在没有左右逢迎，你出个韦小宝加李光耀又没有， 没有 于是就玩完了，明晚10点。